潮声浪声去又来，前世光在我心灵内，留低是琐碎片段，变化抉择无奈，未知道何应该留住你，不必再分开，碰到真情谁愿拒人千里爱，不过这刻怕被热爱，也许痴情全是 1986年嘅作品，我哋有陈慧娴嘅《痴情意外》，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噶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个雷暴警告陪伴你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6:30。咁啊，据头先我哋嘅主持人啊丁家湘讲咧，哇，出边原来落紧大雨、啊。我冇带遮添，希望一阵间可以收咁啲雨啦吓。提提你啦，咁啊，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7月7日星期四嘅早上啊，农历咧嚟到6月初9，今日有个节气系小暑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 拼命解释 城市永远像花朵，是有朝不见，谁若勉强继续，只得苦涩。情在变，时候到了，必须解决。 林忆莲，决绝。有另一个人咧，好决绝咁做一件事，相信都可能系下咗决心啦，又或者系真系彻底失望嘅。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雷暴啊。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天色系渐好转，天气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嘅。室外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昼嘅6:30。咁啊，头先系讲啦，今日咧就系呢个小暑啦。咁啊，据说呢个小暑咧，呢个节气开始咧就系会潮湿啦。咁啊，潮湿有咩好做咧？就系饮下呢一个薏米水啦，最简单。即系你有时都冇话，我哋中国人嘅智慧都几劲。有时真系外国人冇呢啲噶嘛，系咪？中国人就好多，要饮啲咩凉茶，要饮啲咩汤水啊！ 细细夜雨，迎着风飘紧，像串起心中一切疑问。相约到此，今已是过时，雨中只好一等，再等。每晚共对似是多么近，但仿佛他的心不爱安分。失约解释不愿再问，我只一心要求他步近。心中一切疑问，相约到此，今已是过时，雨中只好一等，再等。每晚共对似是多么近，但仿佛他的心不爱安分。解释不愿再问，我只一心要求他步近。 我。可能彼此可以努力过，可能再肩苦楚更多，可能他将不再理会我，不知谁的错。 我哋带嚟咧有王杰主唱嘅呢一首《可能》啊，今日咧就特别为大家拣嚟一位浪子词人嘅歌曲啊。讲紧呢一位浪子词人系边位？有冇发现其实佢啲歌都系陪住我哋成长，而且咧好多歌咧都系好多歌手嘅成名作啦，或者系佢哋嘅代表作之一。呢位浪子词人名字叫做潘元良，跟住呢首歌都是其中他的手笔，关淑仪半翼汉字。 他不出声，他将心境放进烟丝，漆黑的街今晚再走一次，仍是过去那个旧泳池，仍是颠覆关系的街市，随着密码地落叶的老树，心酸之中他的相亲也许不知，他的足迹今晚再经此处，遥望窗中影子多一次，留在心中追忆多千次，却怕归家这个半夜失意，常在酒吧中争吵彼时，常在漆黑之中打转移，也仿佛找到独自的意义。心酸之中，他的相亲也许不知，他的足迹今晚再经此处，遥望窗中影子多一次，留在心中追忆多千次，却怕。 首歌翻嚟咧，就有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呢个时候，我哋有小凤姐嘅出场。

報告指當時電力保護裝置即時啟動，瞬間隔離損毀的供電線路，保護系統運作正常，因此不視為引致事故原因。報告亦都提到，即使當日天氣炎熱，但環境因素亦都不被視為促成事故成因。另外，中電確定當晚大約有175,000客戶受影響，形容事故非常罕見，令元朗、天水圍和屯門一帶供電系統受影響，再次向受影響顧客表示歉意，會適時向公眾交代調查結果。至於另外四條電纜橋，中電確認運作正常。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说，在恢复履行伊朗核协议的谈判中，伊朗没有提出超过核协议范围的过渡要求。阿卜杜拉希扬和到访的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联合记者会。阿卜杜拉希扬说，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谈判中，要求美国就伊朗能够获得核协议的全部经济利益作出有效保证，这个要求并不过分，而美方一直无法向伊朗作出保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日前说，伊朗近期屡次提出超出核协议范围的额外要求，在多哈又提到这样的情况。瑞典哥德兰岛发生持刀袭击事件，一名年约60岁的女子死亡。事发在岛上维斯比市，当地正举行为期一周的政党活动。警方说，当地下午大约两点，一名女子遇袭送院之后伤重不治，拘捕一名33岁男子，正调查犯案动机和这个人的背景。当地传媒报道，疑犯相信同一个新纳粹组织有关，不过未获警方证实。财经消息，道指升69点，报31037点，标普500指数升13点，报38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35.93，瑞士法郎0.971，加元1.304，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192，欧元对美元1.019，澳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39.39美元，卖出1739.1417美元。天气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不过局部地区会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的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路。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浓情仍然似水逝，从前莫再提。情已逝，你当初伤我心，令我悲凄，不得不放弃。友情何时已消逝，没法可重计。你当初一带走，便再不归。虽今天再遇你，浓情仍然似水逝，从前莫再提。 张学友早期的作品《情义逝》都是来自潘元良的手笔，讲紧咧当年咧张学友呢一首歌就系好多朋友喜欢啦。除了呢首歌是潘元良的手笔之外咧，《痛碟》里边嘅《遥远的他》都是来自潘元良的手笔。确实咧，如果讲填情歌有一首嘅，我相信潘元良都是其中一位好啱用呢一个形容嚟形容佢。 有望你多一眼，泪缓缓地淌下。有时分开的一刹那，实在我心中有极难言的说话。但愿你一一知道吗？你说过再不想见他，你说过喜欢听我的梦话，此刻留住我可以吗？但是我永不要再含糊地放下，利用你跟他的变化。若是你爱一个，就完全的爱吧。莫问再应不应记挂。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四啊，喺呢一个嘅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爽利，除咗有佩佩之外咧，仲有咧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 林医生啊，咁啊，上次咧亦都讲到咧，即系治疗肠癌咧，即系可能好多方法试过都唔系好 work 嘅时候咧，其实系咪都会适当地去话俾个病人听啊？可能你要再想其他办法，或者定系我哋会放弃治疗咁等等呢啲说话，系咪都即系会同个病人去商讨，定系都会抗战到底咁样嘅咧？ 剛才你的問題有兩點我都想 highlight 的，即第一是不是我們要到最後我們才跟病人說你的病情是不得了或者不適合呢？其實都不是的，即我想作為一個腫瘤科醫生或者一個可以跟病人一起走這段路的醫生呢，其實我們從一開始第一天都要說很清楚他那個規劃圖，他那個目標是怎樣，我們要定了先，咁大家知道最好同最坏嘅事情可以点样 打算啦？ 系啦，咁我哋就喺中间嗰个空间嗰度去周旋，睇点样可以做到最好。咁所以其实你话病人系咪应该喺佢已经抗药嘅时候先知道自己唔得咧？就唔应该系咁，系唔理想。其实我哋一开始应要俾佢知道一个正确嘅预期系点样。咁第二样嘢咧就系话系咪我哋？譬如用晒十种药物佢都唔得呢，我哋就转舒缓治疗，而呢个转呢我哋称之为放弃啦。咁好多病人会系咁諗，好多屋企人会系咁諗。咁但係你要知道，如果啲治疗越嚟越冇效或者嗰个得益率越嚟越低嘅话呢，其实你抗癌药嘅 贡献呢其实越来越少。 嗯。 所以你话化疗标靶药你去到最后其实只是你整个治疗的一小部分不是全部来。所以你将这一小部分去那个好处已经开始好少毒性开始好大的东西不用呢我们即通常都跟他讲不是放弃。咁系一个选择嘅，点样去令自己舒服啲，即系减轻啲痛苦啊，或者即系有一个好啲嘅目标去 set 翻好佢。 嗯，咁嗱，去到呢一个嘅地步嘅时候咧，咁作为肿瘤科医生，你点样去帮啲病人去做一啲嘅舒缓嘅治疗咧？ 嗱，舒缓治疗咧，其实就系希望减轻佢病征啦，提高佢生活质素啦。咁換句話講咧，即係亦都好老實講咧，個目標唔係話單單延長個壽命，因為你淨係數一指咧，其實好虛無縹緲， 冇錯， 你唔知即係多咗一日叫多啊，定多咗三個月叫多，嘅目標我哋係一年。咁我哋都有句言語話，即係 When you can't add days to life 啦 ，add life to day。咁呢句其實都即係喺學生時代都深深打動我，就係關於舒緩治療。其實我哋係。应该令到个病人在临终的时候临终的最后一段路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很多东西都未必可以扭转了那就希望他舒服一点那就不是单单数日子。所以舒缓治疗呢最主要就是以减轻病人痛苦、第一就是止痛啦一般我们很多病人都很怕痛、但其实现在的止痛药都强了很多、但最弊就是很多病人怕痛之余呢亦都怕食止痛藥，咁所以都要有即係一啲適當嘅輔導，要話俾佢聽，你適當用藥咧，其實係可以減輕痛楚，唔需要特別戒。佢哋好怕話食嗎啡就代表我死噶啦，食嗎啡咧我會上癮，其實呢啲都唔關事，幫到你嘅藥，佢止到痛、減輕痛苦就係好嘅藥，咁呢啲要清楚。咁其他就要諗下，佢仲有啲咩地方啲痛係可以改善到。我哋可以通過電療啦，可以通過一啲麻醉科嘅介入治療啦，其實都係一啲好有效可以止痛嘅東西。咁其他多啲人感覺到嘅，譬如就話喘氣啦，簡單嚟講，即係我哋俾氧氣啊，或者俾啲止喘藥啊，甚至話如果有肺積水可以抽水咧，其實好多病人生活質素都有改變。咁但係我哋亦都不能忘記咧，其實病都唔係一個人嘅事啦，都係可能係一個家庭嘅事，係啦。咁所以對家人嘅支援，譬如話有冇啲社工可以幫到手啊？有冇一啲家訪嘅護士可以幫下佢？甚至一啲簡單嘅屋企嗰個設施嘅改善咧，其實都要視為一個舒緩治療嘅一部分，咁先至可以幫到個病人本身。同埋病人嘅照顧者。 咁嗱，頭先你都講啦，即係作為家人咧，我哋應該採取嘅態度咧係積極咁去面對啊，淨係咧我哋好多時候都避談某一啲嘅 topic， 就唔好同個病人提起，即係可能有離開嘅一日。你作為一個嘅腫瘤科醫生，你都見好多唔同嘅病人啦。你有啲咩提議俾翻，即係可能係患病嘅家屬咧？ 嗱，我諗家屬其實第一都唔好話諱疾忌醫啦，或者將嗰、那個。事實咧，盡量避開，因為我哋其實好多人去話唔好俾個屋企人知咧，佢哋通常都話啊，佢唔得噶，佢知道就點點點點噶啦。咁但係好多呢啲想法咧，都係一廂情願，因為大家明白，即係除非嗰個病人已經即係甚至有問題，或者有認知障礙啦，即係佢知唔知其實都唔緊要噶啦。咁但係如果一個醒醒目目嘅人咧，其實最清楚身體咧係 佢自己 啦，係啦。佢絕唔會話個肚脹到咁犀利，或者第二度都痛得咁犀利，就走嚟腫瘤科覆診咧，同佢講係冇癌症冇腫瘤咧。其實你咁樣呃住大家都辛苦啦，即大家明白一個大話，咁另一個大話。咁反而我哋都會鼓勵佢，當然一開頭未必即刻接受到，即係腫瘤科個好處咧，就係、你可以長時間覆診個病人，一路跟進有啲好啲嘅關係啦。咁可能一開頭我哋話。都要俾個病人知嘅喎，譬如有時話有個陰影啦，有個腫瘤啦，生咗啲嘢啦，但係最重要咧，無論你個名係乜嘢咧，其實就你要俾佢知道要治療嘅，或者有方法治療俾佢揀，因為你呃住佢，如果你話佢冇事，你又叫佢打化療，佢又辛苦嘅，咁都唔使你諗都諗到佢打針都話走咯，我都冇事，你又要我咁辛苦， 冇錯。 咁所以如果你唔講得好啲咧，其實係幫唔到個病。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大家驚咧，係驚講個癌症嘅啫。我都亦都有啲明白，有啲病人其實佢屋企人唔講， 佢自己心知肚明嘅、 嗯， 只不過就所謂忌諱，我唔提嗰個字嘅啫。咁嗰啲就易搞啲，即係話有個瘤啦，生咗啲嘢啦，或者點都好啦。咁佢哋嗰啲人就聽話啲嘅，係、啦。咁所以都要因應翻唔同病人嘅認知或者佢家屬嗰個期望。咁、你話太過激進去傾又唔得嘅，即係你記得我都講過，即係以前喺香港大學工作嘅時候，都會去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啦。咁嗰度見啲病人文化有少少唔同，基本上甚至乎佢哋話由家屬決定個病人需唔需要知。如果你一股正氣就話，我要同個病人講點點點咧，有機會咧你就會有啲麻煩，有啲困難。咁但就算係嗰啲情況咧，我哋循循善誘即係講清楚之後咧，其實好多時佢哋都明白點解個病人要知清楚。 其實我即係都做過一啲嘅善終服務嘅一啲嘅訪問啦，其實都講到啦，有多時候可能對於個病者嚟講，其實佢亦都知道自己個情況去到邊一度，可能佢有啲心願係未了，或者佢有啲嘢係想做嘅，或者有啲嘢想食嘅，咁但係如果一路都大家好似拖字訣咁樣，可能最終咧就達成唔到佢嘅一啲嘅願望，咁可能大家都會有遺憾嘅。咁所以其實好似阿林醫生咁講啦，即係話我哋應該要開明啲啦，就講清講楚，陪佢行埋人生最後嘅一段道路咧，這個係非常之重要嘅。 係啦，即係冇遺憾咁走咯。 好，咁今日咧唔該曬林家安醫生嘅，雖然好沉重嘅一個主題啊，但係咧都好多謝林醫生，即係俾咗好多寶貴嘅一啲嘅意見啊，同埋知識俾我哋。咁下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唔同嘅癌症繼續同大家探討下咯噃。拜拜。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睇睇你啦！天文台咧将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推到去今朝早嘅7:45啊，即系话雷暴警告咧一路都生效，去到今朝早7:09。准备翻学翻工嘅朋友，记得留意，大班阿姐啦。 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是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 我哋有群星主唱嘅呢一首歌，单止一个前啊。好，咁啊，闹钟咧仲有大概两分零钟咧，就会到呢个上昼嘅六点半钟啦。咁啊，要即将同大家讲再见啦。不过咧，有啲嘢真系都要沉气啲同大家讲下嘅。咁啊，知道咧，近排呢个疫情咧开始有啲反弹嘅情况出现，咁啊，接近3000宗啦。即系无论系本地感染又好，或者系外来输入又好啦，其实见到个数字慢慢慢慢咁攀升嘅时候咧，基本上大家都会有啲担心啊。咁所以咧，呢一个嘅防疫措施真系，虽然我知道咧，大家都好攰噶啦，即系。防疫咗咁耐，大家都觉得好松懈啊！有时真係觉得个口罩戴喺个口度，真係觉得好辛苦啦。又即係见到餐厅啊咁嗰啲，即係都可能好多朋友仔呢都希望可以即係堂食啊，然之后呢去到边都想除个口罩嚟唞下新鲜空气嘅。不过呢都尽量呢令到自己呢就係拣一啲少人啲嘅时间去餐厅食饭啦。咁又或者呢就係尽力呢就係减少呢一个除低口罩嘅机会。而且咧，我觉得咧做呢个快速测试咧系好重要嘅，尤其是当你觉得唔多舒服嘅时候咧，更加需要检测啦。咁但系我知道而家，譬如学生们咧，其实每日翻学之前都要做啦。咁啊，有部分嘅公司可能翻工之前都要做啦。如果唔使翻工，亦都唔使翻学，又或者冇咁嘅规定要你日日做嘅朋友咧，如果发现自己有少少唔舒服咧，就真系嗱嗱声咧就攞个检测出嚟即系检测嘅。咁啊，但系即系当然你话喂。咁我見到係陰性，咁應該唔使擔心啦，係嘛？咁其實咧，因為即係呢一個嘅檢測咧，嗰個即係準確性啊，即係呢個快因為 CP 值咧唔夠高嘅時候咧，可能就未必可以 check 到。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覺得好唔舒服嘅時候，嗱嗱聲去睇醫生，或者咧就去做呢一個核酸檢測咧，就係最為好噶。咁啊，當然啦，即係因為近排呢一個嘅 BA.4 同埋 BA.5 嘅個案咧，亦都真係相對地係即係多咗咯，咁希望大家咧就特别留意我哋齐心抗疫，就亦都可以打赢呢一场硬仗嘅。好，咁啊望个钟，咁啊快到六点半钟啦，咁啊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5点钟清晨爽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面对越来越大辞职压力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坚持不会辞职。他又隔除呼吁他下台的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大臣高文浩的职务。一批英国内阁官员去到首相府，和约翰逊举行危机会议。约翰逊表明会继续留任，专注国家面临的极其重要问题。约翰逊早前在国会下议院出席答问环节和委员会会议时都表明会继续留任，亦都不会提前大选。因为不满约翰逊领导不力而出现的辞职潮，至今超过40名官员离职，保守党内亦都有不少人倒戈。最新辞职的大臣是威尔士事务大臣夏世文。美国芝加哥市郊独立日巡游枪击案，警方说被捕的21岁疑凶克里莫供认在逃走期间曾经考虑发动第二宗袭击。警方说克里莫逃离海南帕克市枪击案现场后，驾车前往邻近的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在那里他认真考虑再次发动袭击。案中造成7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克里莫被控7项一级谋杀，他当地星期三首次出庭。检控官说克里莫向警方承认发动袭击，法官下令将他还押，不准保释。多个公务员团体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就政府提出全体公务员今年或一加薪 2.5% 的议题交换意见。警察评议会代表林志伟会后表示，纪律部队评议会对今次加薪幅度极度不满，主因是不知道今次得出的 2.5% 加薪幅度是怎样得出来，认为令人存疑。 华人会会长李葵燕说，在会上向局方反映，希望加薪幅度可以追回过去两年动薪所导致的通胀幅度，和政治委任官员提齐。高级公务员协会主席李方聪就说，公务员没有刻意争取高的加薪数字，形容加薪 2.5% 令公务员有些惊讶和错愕。天气方面，本港天气预报，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渐转好转，天气炎热，不过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3%。雷暴警告信号生效至到今朝的7: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7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第一次出席立法会答问大会，提出每个月由司长或者副司长带领5至6名局长到立法会和议员举行前厅交流会，讨论不同议题，又说会成立特首政策组掌握民情。稍后的特首环节会讲下详细内容和议员和学者的意见。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宣布成立4个工作小组，就由司长级的官员去带领处理，包括跨代贫穷和土地房屋等等的问题。我们访问过关注团体和立法会议员，一阵间会了解他们的意见。 葛亮雄医院发出紧急呼吁，为一名随时会猝死的女病人征求 A 型或者 O 型血脑干死亡人士的合适肺部。个女病人32岁，患有自身免疫疾病，出现肺动脉高压。病人的姐姐和主诊医生阵间会讲下最新的情况。 香港书展会在今个月的20至26日在会展举行的。其中一个特色就是会介绍多位香港历史文化作家，而亦